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56章。 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 筑盟议员面无表情地说道。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踩着那高高的黑色靴子朝着楼厅的边缘走去，站在了那雕刻着龙凤的围栏位置。他的话语顿了顿，留给众人一个惆怅无比的背影。 就在正北面30公里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煞渊。 筑盟议员终于将接下来的话吐了出来。说到煞渊这俩字儿的时候，筑盟议员还带着几分轻叹，仿佛连他自己都不爱提到这个词儿。 煞渊，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不会搞错了吧？ 一名猎法师大声地说道。 我的天啊，仅仅离30公里，难道我们真的要面临亡灵祸乱了吗？ 一名中年法师呼出声来。莫凡环视了周围，发现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来自其他地方的他当然不知道煞渊究竟是什么，只能够用疑惑的目光询问旁边那位领队钟子山。哎，煞渊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这些人一听到煞渊就慌了？莫凡问道。钟子山过了一会儿才从错愕当中回过神来，看得出来他也和周围的人一样难以置信这个事实。 你知道我最早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吗？ 钟子山反问了莫凡一句。什么？ 当初啃掉了我一个胳膊，险些让我丧命的一只同龄级亡灵。 钟子山苦涩地扯扯衣角，接着说道。 但是自从见到了煞渊，我就不再那么认为了。煞渊也称之为被掀开了上面覆盖着泥土的地狱锅炉。站在煞渊上面，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狱的景象，白鬼发出最怨怒的咆哮，前尸啃噬着任何会动的物体，包括他们自己。万魔伸着他们的爪子，等待鲜血的浇灌。很不幸，我在刚成为猎法师不久，便见到了一个最小的煞渊，与我一起长大的伙伴坠了下去。我看着他跌下去，看着他被几万只鬼手给吞没，看着密密麻麻的尸魔爬到了他的身上，促成了一个巨大的尸山球。当时我就肯定，都说下地狱是对死亡者最惨痛的惩罚与诅咒，那么坠落煞渊也绝对是与之一个级别的。当时我并不庆幸自己活着，只想祈求自己不要掉下去。 光是听钟子山描述，莫凡都感到一阵的毛骨悚然了。 煞渊是一个地狱之口，假如他就在那里，或许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可怕，但煞渊还拥有一个最骇人的特性。 慕白接着钟子山的话说道。什么特性？ 他除了会拥有不断扩大的吞噬性之外，还拥有空间未知性。 什么叫空间未知性啊？ 就是你不知道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并且下一秒又会出现在哪里。 钟子山说道。这是什么情况？莫凡听得有些瞠目结舌了。说煞渊是一个充斥着密密麻麻亡灵的坑洞，莫凡能够理解其中的原理。说煞渊会吞噬周围的一切，也算是符合自然规律。但这么一个死亡之渊竟然会空间漂移，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这不科学呀。 等怨气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空间就会不堪重负。于是当空间扭曲破碎之后，这个煞渊就会进行时空上的穿梭。至于如何完成时空穿梭的，我们至今无从得知。没有几个人能活着从煞渊中走出来，即便是禁咒法师，也可能在这地狱熔炉中陨落。 一个粗沉的声音传了过来，说话的人正是一脸惆怅的筑盟议员。 啊， 能量庞大到影响时空？莫凡听到这句话之后不免沉思了，这是莫凡第一次听到有关时空的概念，但既然存在着空间系的魔法，那就代表着空间上的漂移是绝对可能的。没有想到亡灵之地上就存在着一个魔法不能解释的煞渊。想想也是，自己原来的世界也有很多科学家都无法讲述任何原理的东西啊。那既然是一个不确定空间的煞渊，为什么要担忧呢？担心煞渊扩大到8公里范围把这里也吞噬吗？没那么夸张吧？莫凡说道。 扩大30公里是不太可能了，那样就不是地狱入口，直接就是地狱现世。但上一次煞渊出现， 钟子山说道。 没错，上一次煞渊的出现是在离这座城市有100多公里的位置。 驻盟议员听到了站在最前面几个人的对话，转过身来继续说道。 事实上，在大概半年前，煞渊曾在相隔有600公里的平原上出现过一次。相隔甚远，再加上那里靠近沙网河，所以知道其出现的人并不多。 莫凡愣了一下，立刻询问了驻盟议员具体的时间。 啊，是那天。 莫凡心中顿时骇然的一片，因为就在半年前左右，莫凡便是在沙网河以西北的方向的卓原北角，天劫火焰的出现让卓原几乎重新洗礼了一次，但同时发生怪异的现象正是沙网河的狂躁。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天劫火焰的后遗症，可心下作为心灵系的法师非常肯定，让整条沙网河出现惶恐出现不安的绝对不是天劫火焰，原来是这地狱熔炉煞渊。煞渊出现在沙网河西端的那一天，正是莫凡等人身临卓原北角沙网河暴乱的那一天。沙网河是一个何等恐惧的存在呢？根本没有人知道那白色的细细泥沙当中埋着多少白沙妖魔。让莫凡心中卷起巨大波澜的是，这小小的煞渊竟然令这整条几乎穿过了半个省的沙网河不安地暴动了起来。那么第二次出现，莫凡立刻询问道。 3个月前咸池之地，很不巧我的学生就在那里。 楼梯之处，一名穿着连着黑色披风的军法师缓缓走过来，目光注视着莫凡。你是？莫凡看此人看着自己，心中有些疑惑。 古都军法师总教官飞角，你怎么谁都不认识啊？ 蒋离说着，还特意朝着飞角行了个礼。飞角根本没有理会献殷勤的蒋离，反而径直走到莫凡面前了。 我是与你联系过的那位，张小侯是我的学生。 飞角有了一丝笑容，显然莫凡给他送到的消息他收到了。 哦，抱歉，我没听出你的声音。 莫凡尴尬地笑了一下。莫凡之前和他通电话联系的，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这个话音沧桑的男子看上去挺年轻的，30出头最多，能够担任古都军法师总教官，这飞角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 没事，说实话，我原本挺佩服你的，几乎所有人只要知道那里出现过煞渊，便至少一年以上没有人会去那里，可你却去了，还把我的学生给找了回来。 飞角说道。原本你没有想到，其实我这个外来人根本就不知道煞渊是什么玩意儿吧？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可是不止一次听我的学生提到你，他对你的这个大哥的认可与崇拜可远胜我这个做他教官和老师的呀。不过你确实不一般，不少事迹我都听说了。 飞角伸出手，看上去很爽然的样子，友好的与莫凡握了握。在场的法师没有50也有40了，以中阶法师居多，也有几个高阶法师。先是一个议员跟这小子说话，紧接着又是这位古都总教官赞不绝口，大家不免有些奇怪了，这货是谁呢？看法师之章也不至于是中阶法师啊。莫凡谦虚地笑了笑，却发现周围一下子投来很多不爽和妒忌的目光，当下不敢在这里继续跟飞角说些私话了，而是把问题引到正事儿上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 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57章，飞脚接着祝盟的话开口跟大家说道， 第二次煞渊出现在离城市100多公里的地方，不巧我的一个学生在那里险些丧命，而这第三次就在离我们这道外城墙近30公里的位置，换作以前甚至还算入市郊的地方。 一次比一次近， 一位猎者联盟的法师说道。 啊，一次比一次近，离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 不是说煞渊有空间不确定性吗？那会不会是巧合？ 钟子山说道。 我们也希望是巧合，但这三次实在令人不得不多考虑一些事情。 祝盟身边那位沉默了许久的军司开口道，这位军司正是这北城墙外的护城总军司。连绵了10几公里的北城墙道上，那些穿着军法师衣裳的人都得听命于他。 那么将我们召集过来，难道是为了抵抗煞渊？煞渊这东西根本没法抵抗，更何况我们只是一些终结法师。 有人说道， 煞渊出现过的地方会留下一团很浓烈的死气，想必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许多战将级的亡灵与领主级的亡灵在那里聚集。我希望在场的人今夜都守在城楼这里，一旦那群等级高的亡灵有朝着这里迈进的意思，大家都必须将他们消灭。 祝盟议员大声地说道， 只要不是去煞渊煞，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名学员说道， 议员大人放心，我们这些人或许无法和庞大的煞渊相抗衡，但有妖魔借着煞渊作乱，我们必定会将其铲除，这是我们法师的天职。 我也没问题，愿意整夜守护。 算我一个，也算我一个。 众法师们一听不是去找煞渊麻烦，一个个如释重负了。大家既然会出现在这一带，多半都有消灭亡灵的心，帮助政府守个夜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在场怎么说也有40多名终结法师，4、5名高阶法师，以他们这群人的战斗力，即便是领主级的亡灵出现也绝对可以抗衡一番。就在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出力的时候，空嗖的一声，北面的昏沉天幕下传来了一声震得钢铁城墙剧烈摇晃的嘶吼声。众人感到耳膜一痛，宛如一个巨大的冲击波以覆盖地平线的磅礴气势轰隆隆地撞到着城市当中了。祝盟议员、飞脚总教官、北城墙总军司陆须脸色都是一变，纷纷地转过身去，目光骇人地注视着远方的黑嘘嘘的巨影子。莫凡也顺势看上去了，发现当时第一次到城墙这里最后一瞥所看见的那个虚影竟然再一次现身了，这一次比上次更近了，看得更加真切了。隔着这样的距离仍旧可以感到他可怕的身躯所带过来的视觉冲击力。 又是他，他想借这次煞渊带起来的死气凝聚更多的亡灵，一举冲破北面城墙。 祝盟愤怒地说道， 大事不妙啊，这只王军本就统治着千万亡灵之军，眼下有煞渊助阵，他更加势不可挡，必须要再请求增援。 军参谋说道， 人员已经很难再调派了。 军司陆须沉着声音说道， 不行，我们兵力有限，亡灵却是无穷无尽，要是我们撑不过这个夜晚，北面城墙就会彻底被这只王军给攻破，到时候北城区会是一片血海。 飞脚总教官说道， 看来必须执行我们之前拟定的计划了。 祝盟议员皱起眉头说道， 议员大人，这样做太危险，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困在亡灵军团之中。 那位参谋说道， 祝参谋，我祝盟在的城市就绝不会让一只妖魔作乱，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 去抵御这次亡灵的大规模集结，等我们这些人却有机会杀掉这只亡灵君主。 祝盟大义凛然地说道。祝盟之所以拥有现在整个国家魔法协会至高的地位，绝不是他掌控了多少世家，也不是有多少势力在暗中支持，而是每当隐患涌现，这位议员总是身先士卒。这是那些早已经腐朽在他们高高在上的会议场椅上纸上谈兵的其他议员所做不到的，这份魄力成就了他的地位。 不行，绝对不行，假如几位失败了，这个北城墙又有谁来指挥？一切都会大乱。 朱参谋坚决反对这几位高层以身犯险。祝盟议员是喜欢身先士卒，但他不能因为他是议员就拉上其他人一起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那么你有什么办法来阻挡鬼墟暴君的攻势？ 祝盟反问道。 总会有， 不出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出现在3公里不到的地方。 祝盟说道。 那也不行。 朱参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 那加我一个呢？ 众多集结过来的法师当中，一位穿着黑色长毛纱的剑眉男子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个沉着却自信的微笑。其他人纷纷把目光落到这人身上，其中那些猎者联盟的成员貌似一眼就认出了此人，纷纷露出了惊讶之色。莫凡也看着这家伙，却觉得此人格外的熟悉。 猎王。 哦哦，猎王，您什么时候来到古都了？ 这人是谁啊？他们为什么叫他猎王？ 一个魔法协会的成员万分不解地推了推旁边的猎法师。 猎王毒枭你都不认识？宣榜高手啊。 那名猎法师的目光露出了几分崇拜之意。莫凡认识这个人，当初林皮母妖在明珠学府体育馆为非作歹时，正是这个家伙驾驭着一头青色的巨角怪兽然后从天而降，那份霸气莫凡至今都难忘。而他的手下是一个穿着皮衣的妖冶男子，和青天猎索似乎有一些关系，玲玲总是管他叫妖男。莫凡往后看了一眼，发现穿着淡青色厚皮衣、身材如同女人一样纤细的妖男果然也在。 哼，怎么妖魔杀腻了，想换换亡灵的口味？ 莫凡耸耸肩开口说道。我跑到古都来竟然遇到这么多熟人。 得了，现在古都亡灵祸乱，我们这些爱管闲事的能不聚集过来吗？ 妖男说道。莫凡没有和妖男闲聊，反倒是目光注视着猎王毒枭，很早就见过这位人人敬畏的猎王了，却一直没有看到他真正的实力，想必这次守卫北城墙之战能够亲眼目睹了。果然猎王毒枭极具影响力，那位坚决不同意几位领导去以身犯险的朱参谋脸上的表情也松下了一些。 你来的正好啊。 祝盟看到毒枭马上笑哈哈的上去迎接。 要知道一个召集令能把鼎鼎大名的猎王毒枭给召集过来，我就气目休光了。 总教官飞脚同样露出了笑容。 朱参谋，我毒枭不能保证大家这次猎王军一定安然无恙，但胜算至少能够增加几分，最不济的也能够把他们几个活着带回来。煞渊出现，鬼墟暴君借此号令所有亡灵，若不立刻将他斩杀，有更多的统领级亡灵、战将级亡灵苏醒，我们的北城墙必定出现一个大缺口。 猎王毒枭也不多说，严肃地跟朱参谋说道。 既然有你加入， 朱参谋最后还是妥协了。确实他也无法在短短一小时之内想到别的办法来瓦解这鬼墟暴君的亡灵集结，只能够启用这个之前准备好的斩杀方案了。 好，现在超级法师人数够了，就看接下去的部署了。 飞脚总教官说道。 鬼墟暴君周围有一群古将、石将、鬼将，古将与石将对我们来说如同挡道的蟑螂而已，直接踩过去便可以了，但有鬼臣所统帅的那群白银鬼数量庞大的话， 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冲击。我要是还没有糊涂的话，我们几个人之中并没有修心灵系的吧？ 军司陆须说道。 我是营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58章。 这是我们击杀鬼畜暴君的最大障碍，无论如何都要清除，在我们原拟定的计划当中便是最难攻克的一项。不过 祝盟捋着胡须说道。祝盟议员转过身，目光扫视着这些还能够随意调动的40多名法师们。 众位很抱歉，现在的事态已经比我们刚才说的更加严重，我需要你们协助我们一起斩杀鬼畜暴君。当然鬼畜暴君会由我们这些超级法师来对付，你们要做的便是为我们清扫最大的障碍，那就是百幽鬼臣以及他的白银鬼群。 祝盟议员说道。众人都没说话，事实上刚才几位领导的谈话他们都听到了，只是守着城墙是一回事，出城墙去与亡灵大军厮杀又是另外一回事，一不小心就回不来了。 众位，我们这次行动是有严密的计划，若不是这个整个防线始终要保持着该有的护卫军队，实在抽调不出别的队伍，也不会连发4个召集令请求大家过来支援。大家尽管放心，你们要对付的并非是统领级生物，也绝非是成群的战将级亡灵，而是确保我们的光系法阵能够开启，一次性消灭掉那些精神心灵干扰的白银鬼群。 军司见大家这心有动摇，赶紧把这具体细节说出来。 祝盟议员都身先士卒，我们这些人又怎么会退缩呢？ 很快一名硬骨头的退伍军法师便站了出来。 这道城墙后面是城市，城市里住着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请算上我一个，我不放心把这样艰巨的任务交给别人。 一名脸上有疤的烈法师魄力十足地站了出来。学生是最具热情的，与超阶法师并肩作战对他们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很快有几名学员请求加入。 我也加入。 假如要退缩，看见集结号的时候我就转身离开了，算上我吧。 领队钟子山目光扫了一眼自己带的这对学生，原本他还想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结果极其想要立功的蒋黎以及很有正义感的周敏已经主动加入了。慕白犹豫了一会儿，最后也选择加入。那位长相俊俏的学员没有说话，但是看他的样子是不想去犯险了。这事儿强求不来，领队钟子山也没说什么，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加入的话就现在离开城楼吧。 钟子山你呢？ 周敏问了一句。 我答应你们老师看好你们，自然得随你们去。 钟子山笑了笑。 还挺殷勤的，不过感觉我们系老师未必看得上你的样子。 蒋黎讥笑了一声。 无所谓了，答应别人的事就得做到。 钟子山并没有觉得如何，反倒是目光落向了莫凡。莫凡耸耸肩，很直接地说道， 我就是来旅游的，所以祝你们一路顺风吧。 不会吧莫凡。 周敏大失所望地叫道。莫凡也不解释，反正自己没有义务拯救世界，更何况城墙虽然已经有重兵在守着，可总会缺人手的嘛，自己执行法师之章的职责就好了，这出去冒险的事儿交给那些要建功立业保护家园铁骨铮铮和热情高涨的就行了。 哼，还以为有多厉害，那就是个孬种，根本不配做法师。 蒋黎一下子高傲了起来，感觉整个人比莫凡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哼，你这个傻叉，你要是再多骂我一句的话， 不用那些亡灵把你肠子挖出来，我现在就把你猪一样的脑袋拧下来挂在城楼上辟邪。莫凡从小就不惯着小人，冷冷地跟着蒋离说道。 好了好了，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强求。 钟子山急忙出来劝阻，这时候旁边的妖男却发出了怪怪的笑声。 你笑什么？ 蒋离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不爽地跟妖男说道。妖男还在笑，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跟蒋离说道， 小胖子，你骂的这个孬种所救的人要全部站在这里的话，每个人朝你吐口口水就会变成一个终结水系魔法暴浪，把你给淹没的。 蒋离看着妖里妖气这男的，顿时不爽地骂道， 你又是什么东西？ 我是妖男，小胖子说话小心一点，否则莫凡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对我这种人来说都有些小孩子大闹了。 妖男笑着说道。另一边，几位超阶法师已经部署好他们的战略了，何时动手，何时派遣光法师团，又何时把那些白幽鬼臣给消灭。 高阶法师负责纠缠住统领级的亡灵，鬼畜暴君周围还有不少亡灵之臣，你们切记不必和他们死搏，要做的仅仅是将他们给拖延着。 军司陆须说道。集结过来的高阶法师大概有4到5人，不过这次行动的话，负责守卫城墙的那些固有的高阶法师也会调动出近1半的，所以这次出动的高阶法师应该会超过20个，剩下的法师就必须继续坐镇城墙，防止其他的亡灵趁虚而入。中阶法师的人数最多，若是将军法师也算在内的话，应该超过200人了。这些中阶法师主要负责掩护并且分散亡灵军团。这次任务最关键的是消灭白幽鬼臣以及他的白鹰鬼军团，并不是要付出众多生命代价才能取得的保卫胜利。 妖男，你来率领这批集结法师，务必保证光法师团在完成法阵之前不会受到任何亡灵的袭击。 筑盟议员开口跟着妖男说道。 没问题，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妖男微笑地行了一个礼。 什么要求？ 筑盟议员问道。 把莫凡这小子弄进来给我用。 妖男目光闪过了一丝狡黠之光，甚至还带着几分戏弄之意。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莫凡只想默默送给妖男3个字，日你妹。不好意思，我没说要参加这次行动啊。莫凡不怕丢人，很直接就说到了。筑盟议员立刻吹胡子瞪眼，一把就把莫凡从要离开的行列当中给拧了出来。 小子，我告诉你，这里可不是杭州，没有那条大蛇在，你就是任我揉捏的柿子，少给本座在那里装孬，滚到队列里去。 筑盟议员完全是公报私仇，别人是否自愿，他作为大议员也不会强求与干涉，但莫凡，筑盟实在没觉得要跟他客气什么。杭州那么大有能耐，驾驶蛇族大战银色穷主，这般胆色与壮举连他这个做议员的都没有过。这次守卫北城墙的关键在于光系法阵，也正是这批需要守卫好法阵的集结法师们，有莫凡这个诡诈无耻的小子在的话，多半也会增加几分胜算的。 拿去随便用，他要敢逃走，我马上书信一封到明珠学府，让校长开除他的学籍。 筑盟议员毫不客气地把莫凡往妖男那边一推。 多谢议员大人成全。 妖男一下子笑了起来，整个人荡漾着可怕的妖气。妖男也不理会莫凡的抱怨和咒骂连篇，开始清点着人数。妖男在猎法师里面也颇有威望，那些猎人也很愿意听他调遣。本身这次集结过来的就以猎法师居多，剩下的学员和协会之人，无具体势力的法师知道他们是高阶法师，当然也不会有意见的。不得不说，这是莫凡第一次参加战争， 这里的战争不再是人和人之间为了利益和繁衍的厮杀，而是活人跟死人几千年一直如此的。当初展空想要招他入伍的时候，莫凡就始终是拒绝的。他不喜欢战争，并非是他不想去捍卫城墙背后的人，而是他不喜欢那种渺小。哪怕你是一位中介法师，在这正常战争当中也往往扮演着很微不足道的角色。参加这次任务的中介法师有200名，就算自己双系加自己一个不多，少自己一个也不少，胜利与否绝不会因为自己的，但自己却可能在战争当中死掉。一个自己无法改变的战局，莫凡本身就是排斥的。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59章，连绵的黑色云团在无尽的远方与亡灵统治的大地接壤着，接壤的位置上，那个巨大的虚影正在不断的接近着。正如莫凡最早看到的那幅情景一样，他的周围有潮水一般的亡灵正在涌去，简直就是一个揭竿而起的新王在号令饥饿、游荡、无家可归的民众们一起推翻暴君王权。住在温暖的城墙之内，煞渊出现的时间越长，所制造的怨气和死气就会越庞大，庞大到某些原本还要发酵一些年份的腐尸和骷髅还有恶鬼都提前获得了进阶的资格，那些原本需要再沉睡个10年100年的亡灵之臣也揭开了他们的棺盖，出现在这越发寒冷的世界了。亡灵生物更讲究等阶，等阶高的可以对低等亡灵随意呼唤，本身低等亡灵就没脑子，更无所事事，假如有声音引导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反倒会非常乐意使唤，没有恐惧，无所谓死亡，只有对活物无尽的贪婪与渴望。怨气越庞大，集结的亡灵就会越多，亡灵越多，那么死气更是滔天席卷，就算是站在离只有几十公里的城墙都可以嗅到腐烂的尸味像海风一样扑打过来，咆哮如雷不断地在远处翻滚着，起初也不过是让城墙不安地晃动几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咆哮声震耳欲聋，简直要击穿耳膜了，跟旁边的伙伴道出自己内心恐惧时，伙伴都未必能够听见。长长的北城墙道的最中央耸立着巍峨的城楼，城楼之上聚集着200多名中阶级以上的法师，随着一声令下，以筑盟议员、军司陆虚、总教官飞角、猎王毒枭四位超阶法师为首，众法师纷纷跃出了这一道抵御亡灵的完美防线，朝着人们最为恐怖的黑色远处冲了过去。和还蛮贪生怕死的莫凡不同，其中有很多法师都秉着自己的法师之章的荣耀，心中想着假如大获全胜，他们不仅会受到更多的赏识，更可以告诉所有周围的法师朋友，他们参加过一场斩杀君主级生物的战争。斩杀君主级生物的战争啊，倘若这位法师再没出息一些，把这项荣誉发到朋友圈，那也是可以迎来无数个赞与惊叹的评论的。 年轻人就应该多建功立业，多在老大们面前刷刷存在感，这样以后才能够前途不可限量。 妖男和其他法师们不同，即便是踏入这块满是亡灵的土地，他也能够谈笑自如，这一点莫凡倒也是。他排斥归排斥，但不代表着被迫加入之后他就要因为这次战争吓得两腿发软，他见过的大妖魔估计不会比某些高阶法师少，只是他依旧不爽，现在是法治社会，怎么还可以这么不讲一点人权呢？要自己加入也可以，你好言相劝，小事利益自己不就来了吗？面对这样局势混乱成一大片的战争，自己改变不了跑来凑个数，打不过的时候逃跑，那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暗影系法师在这种夜间是如鱼得水的。 你肩上的小家伙看来比你更喜欢这次行动。好了，副队长，帮我看好这些桀骜不驯的法师们， 我这个高阶法师可不会因为你们被一群低等亡灵包围便会出手相救的那种英明的领导者。我只负责统领级亡灵，记得了，统领级亡灵要是伤到你们分毫，就算后面赢了，我也切腹为你们谢罪。但假如让我看到你小子给我怠慢不尽全力。 妖男看着莫凡说话，前半句还说得很随意，但后半句已经透出严肃和冷意了。行了，别拿这一套来吓唬我，既然来了，除非大势已去，否则我不会逃走的。莫凡不耐烦地回答道。 你的大势已去是什么？难不成是来了几只战将级亡灵把你吓得尿了裤子？ 蒋离的声音又很不适应地响了起来。我有我的判断。 我看就是给你想要做逃兵时的一个借口吧。 蒋离满是不屑。莫凡懒得跟这个身上还荡漾着一层猪油光泽的脑瘫讲解自己的道义底线。他从口袋里面取出了一块火系的灵种碎片，用手把这小小的晶体掰成两段，一段喂给了肩膀上正在开心的要哼出歌声的小岩鸡，而另一段放到自己嘴里面嚼着。以前想事儿的时候，莫凡喜欢嚼狗尾巴草，他曾经用这份忧郁颓废和随性的人格魅力让慕凝雪这样的美人胚子迷恋上自己，并要求跟自己私奔。都说面对女人和战争一样是难以对付的，所以莫凡觉得自己应该找一下那种潇洒的感觉，免得让别人知道自己心脏其实跳动得越来越快。不得不说亡灵比妖魔可怕，而人深陷在无边的黑暗当中，周围又总会有源源不断的亡灵从土壤当中爬出来的时候，周围人再多都没有任何安全感。离城墙越远，大家的心就越慌。莫凡觉得自己会是这个队伍当中除妖男之外心态最好的一个了。既然自己的心跳已经快到了这种程度，那边其他法师们一定处在双腿发颤和下体失禁之间徘徊着。33个，离49还有15个。但愿这次战争最大的收获就是把我缺掉的这些精魄给填满吧。莫凡把嘴里边嚼得满是口水的灵种碎片跟没有味道的口香糖一样取了出来，顺手喂给了肩膀上的小岩鸡。小岩鸡是一点不介意爸爸的恶心，吃果冻一样的给吞了下去，身上那摇曳的火焰似乎也因为心情的愉悦而变得更加旺盛了。忽然小岩鸡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啼叫，声音当中带着几分尖锐。莫凡和小岩鸡有灵魂契约，他明白小岩鸡要表达什么事，当下皱起了眉头，目光警惕地环视着周围这块冰冷的黑色泥土。这里长着一些顽强的枯草，毕竟是要到更冷的冬天了，即便一场雪都还没有到过，古都周围的平原也基本上都是光秃秃的一片了。枯草在晃动着，干燥后的泥土在慢慢的裂开，轻微的几乎没有发出什么声响。可是警觉性极高的小岩鸡却发现了，而与之心意相通的莫凡也看到了。有东西，莫凡对旁边的妖男说道。妖男任命莫凡为副队，所以现在莫凡也算是掌管着一个30名中阶法师的小头目。身在其职负其责，莫凡现在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全地完成这次保护光法师团的任务。 没爬出来。 妖男等了一会儿，见松动的土地中没有跳出亡灵来，于是继续让众人往前走。会不会有埋伏啊？莫凡问道。 哈哈哈哈，小伙子，我看你确实是在学院学的有些傻了。亡灵都是一群没脑子的东西，他们就算只有一只两只也会奋不顾身的朝一位超级法师冲去，他们没那个脑子去想清楚埋伏是什么。 十字八脸男声线粗狂地说道。是吗？至少我就遇到了会埋伏的亡灵。 真正的亡灵，哪怕是那些亡灵之臣、亡灵君主，他们都没有什么智慧。 妖男很肯定地说道。莫凡没有再反驳，脑子里面突然回想起了柳如跟自己提到的那个亡灵少年。当然了， 莫凡不是把那件事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而是他突然间意识到当初袭击华村的那些亡灵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只是还有个疑惑让他困扰。我们要保护的光法师团呢？莫凡询问了一句。 他们随后才到，现在其他队伍已经在分散亡灵军团的注意力了，我们的领袖们想必也在某处等候时机，随时趁虚而入，宰掉那只亡军。 一名方脸的军官说道。也就是说，假如祝盟他们没有宰掉亡灵君主，我们这里所有人就全都深陷亡灵军团里了？莫凡特意再问了一句。 话是这么说，但只要我们能够解决掉白幽鬼臣，他们就一定能够杀掉亡军，然后马上就会有增援。哪怕没有增援，即为超阶法师对付这些亡灵军团也是易如反掌啊。 周敏倒是对这次计划有着绝对的信心。 你害怕了？我感觉你不像是会害怕的人呢。 慕白说道。我只是不喜欢这种小命不在自己手上的感觉。 谁会喜欢呢？ 话说亡灵晚上出没，那他们白天干嘛呀？ 我想要是政府给亡灵挨家挨坟都装上 WiFi，晚上他们估计就不会无聊的到处这样游荡，给我们惹麻烦了。怎么不好笑吗？我在缓解紧张的气氛。 妖男转过头来回答。呵呵，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60章。外城墙西城区，夜幕带着雾气笼罩着城市的万家灯火，灯火朦胧着令人不能够看到整个城市的夜色。天气越来越寒冷，冬天都容易起雾了，天知道下场大雨会不会变成鹅毛大雪呢？那样对整个城市的居民来说，估计会更安心一些的，因为冰雪一定程度上是会将泥土冻得更硬的，亡灵就不容易爬出来胡作非为了。这一片居民区大部分都是老房子和老小区，偶尔几栋高楼在这一带都是有些鹤立鸡群的。屋檐和屋檐之间，一个身材纤柔的身影如同夜间清灵飞舞的紫色蝙蝠一样，一身紫色的长裹身的风衣的他简直是在屋檐之间滑翔似的。那些在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没发现他的存在。他停在了瓦屋院落上，这个院落不算很大，里面住着不少的人，正是从华村里逃出的那些村民们。村长谢桑坐在阶梯处抽着一个很老的烟斗，一女苏小洛缓缓地走到了他的面前，正用一双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老村长。 我爸离开了村子，成为背弃祖宗的人之后，您就是我最敬重的人。但是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怀疑您。 苏小洛质问说。 怀疑我？怀疑我什么？ 村长谢桑故作糊涂。房檐上柳如原本是要过来看看大家的情况，正好看到这一幕了。在听到苏小洛质问的那一刻，他要从屋檐上跃下的动作也一下子停止了，苗条的身子慢慢地陷入到黑暗当中，只留下那双微微在黑暗当中发亮的眼睛。 我听到狗子说了，他看到了杨阳村的人。 苏小洛继续说道。 狗子一直都疯疯癫癫的，他的话不用理的。 谢桑说道。 我还听到了别的事情，还是有关杨阳村人的事情。难道你就不想告诉我杨阳村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吗？ 苏小洛继续说道。 丫头，报纸你不是看了吗？咸池一带我们危局村已经有六个村莫名覆灭了，你也看到有亡灵直接穿过保护我们的木头攻击我们，杨阳村没准也是这个下场，你又何必问我？ 村长谢桑说道。 杨阳村很早就消失了，对不对？ 苏小洛说道。 角落呀。哎， 谢桑微微叹了一口气， 我们村的人可没有消失，你看我不就好好的站在这里吗？ 一个声音毫无征兆地闯到这儿了，院落中央靠井处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身穿着黑色衣裳的人，这黑色衣裳的人跟鬼魅似的，他缓缓地向前走了几步，但是看到村长谢桑竟然吓得往后坐爬，不禁哑然失笑了。 谢村长，我又不是鬼，你怕我做什么？ 黑衣男子说道。 你怎么是你？ 谢桑那张老脸已经吓得苍白苍白了，比见到鬼还可怕。苏小洛转过头去，发现被黑色帽子遮住的这个人的脸看上去非常的熟悉。 你是？ 方谷。 方谷把帽子扫了下来，露出了整个容颜。方谷在扫下帽子的同时，又特意看了一眼不远处呆呆傻傻的张小红，似乎在确认什么似的。见张小红没有任何反应，这才目光重新回到了村长谢桑那儿，笑容阴森而又可怕地说道： 你不用怕，我今天来就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想知道是哪个混蛋杀了我儿子，告诉我，没准儿我会网开一面。 你儿子，你儿子不是早就死了吗？ 村长谢桑已经吓得在那儿不停地发抖，连声音都是发抖。 是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就是傻子那个朋友身边的女的，我亲眼看见她手爪变长，然后刺进方流的脑袋里。 院子旁边疯疯癫癫的狗子一下子跑了出来，简直是在求饶磕头似的，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知道的事儿都给说了出来。 狗子，你看到的华村的人是方流，可你看到的不是？ 苏小洛质问道。 都是同族的，难得大家都在，那就一起聚聚也没有什么。你们等一会儿，我把他们都叫过来。 方谷突然间笑了起来，发出笑声的时候，方谷已经描画起了星图，那是一个跟黑血一样的颜色，不是暗影系那种纯粹的黑暗色，也不是火系的那种澎湃鲜亮的魔法色调，而是一种带着邪性和腐败的黑暗血色。黑气弥漫开了，上面有着浓浓的血腥味儿。那暗血色的魔法星图便更像是某种祭祀的时候用的图案，当彻底描画完成之后，更是血光乍现，怨气四溢的死亡的黑气一下子充斥了整个院落，而原本只有方谷的院落中央位置，却在黑气当中涌现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身影。没人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鬼魅一样的爬出来，亦或者像召唤魔法那样来自于次元空间，更或者干脆是方谷打开了地狱之门，把他们给直接拉了出来。这些人看上去栩栩如生，除了脸色苍白与有血裂纹之外，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院落的小屋里边，壮男方幼苗听到动静走出来了，可刚踏出的那一刻，他猛然间发现自己熟悉的一个个人都在院落这儿，他们和自己当初离开村子的时候模样几乎没什么变化，这让方幼苗有些激动的想要跑上去拥抱这些跟亲人一样的村人。 别过去！ 苏小洛突然叫了一声，方幼苗止住了，他愣愣地看着苏小洛，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朝着自己大吼。洋洋村明明已经迁徙到古都这儿了，现在自己总算看到他们了，难道就不应该高兴吗？不应该跟他们团聚吗？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 苏小洛的神情变得非常的凝重，眼睛更是充满着几分惶恐下的强作镇定。 他们都已经死了。 他们都已经死了？方幼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更是不敢相信，带他去认认真真看自己这些熟悉的村人的时候，渐渐的不寒而栗。冷夜里，在院子那灯泡的照耀下，只要你稍微吐出一口气，便会立刻化成白雾的。苏小洛的呼吸沉重， 他呼出了白气。村长谢桑吓得更是呼吸急促而凌乱，但一样有白气冒出。失去记忆的张小侯也是如此，每个人在呼吸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吐出的气息都变成白色可见。可是这些诡异出现在院子里的十几号自己村子的人，他们或许看上去栩栩如生的，但没有一个呼出白气，甚至周围黑色的怪异的血雾正穿梭在他们的口鼻耳之间，简直就是一具具被滋养的死人。死气滔滔的，目所能及之处全都被黑色的潮水给吞没了，潮水完全由那些黑色的腐蚀组成，似乎是煞渊产生的怨气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养分似的。每一只腐尸都跟穿上了黑色的铠甲，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小泥鳅，今天你可以吃个饱了，但也顺便保佑一下那几个正气凛然的领导别出什么意外，不然爸爸我挂了，你就会变成一堆废铁被人融掉的，再也别想吃灵魂了。莫凡用手抓住胸口上的小坠子跟他相谈甚欢，小泥鳅从来不会让他爹自言自语看上去像个傻叉似的，所以抖了一下黑不溜秋的身子表示听见了。哇，这些亡灵好像更具有凝练的价值啊，莫凡继续的自言自语着。当初前往那些老村庄跟亡灵战斗的时候，莫凡便发现亡灵死了之后化成了一团绿色的魂魄，小泥鳅这儿吃得非常开心，没过多久便凝练出了奴仆级的精魄来，否则莫凡也不能够将火系的星子强化到了33颗。参与这场战争对于莫凡来说最大的收益估计就是精魄了，无论是那些奴仆级的残魄拿去凝练，还是直接爆出来的完整精魄，全部都会被小泥鳅给吸走的。所以黑色的奴仆级的腐尸数量越多，莫凡就越发觉这些会变成小泥鳅的口粮，难怪这吃得肥不溜秋的家伙今天竟然抖起身子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